上早春一去又如常，刻骨雨雪失落与风长，情意在夜雨巷，故事一些年岁难唱，最是此刻不忘，一如山王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荆棘长远照亮过世太可动荡，还有孤独要顽抗，多少遗憾自负尊严想，唯有时间不可挡。世景冷眼没浅尝，难与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。 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。

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，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，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。 当时我也没钱。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。听见中国，听见未来，中国梦，听见你的心跳。 有些人活着，可他已经死了。世俗迷茫怯懦，扼杀了理想、激情、热血、热血、热血。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。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，握起真正的枪，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？明天。不是谁都真正活过，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，勇敢青春，英雄梦，强国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样用情的人一定单人床经常有梦，生命之中最爱的时候就是在梦里头，尤其是感情的事永远骗不了自己，我的心中只让你停留。这样用心的人一定泪流得比笑还多，这一生中想欠你什么总被你牵着走，拥着你在梦里头才能感觉到温柔，我的心中你从不停留。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，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守。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，一辈子不够用两个来生相望，是不是就能够。

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9月29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1度，最高气温22度，西北风4到5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1到2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、大兴、丰台在11到22度，海淀在10到22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方便面为什么是波浪形的？首先呢，把方便面压制成波浪形，包装袋内能装的面就更多了，节约了不少空间。其次呢，比起直线型的面，波浪形更不易碎，在保留和运送的过程中抗压才行。并且波浪形的面饼间有许多空地，在泡煮进程中呢，能够让更多的水接触到面，面饼吸收水分更充足，蘸取料汤也就更充沛，有助于吃面的口感和滋味。 如今菊花正式灿烂，北京菊花文化节用3200多个品种、100多万盆菊花为这个金秋增香添色。菊展共有6大展区可以就近观赏。在北京国际鲜花港，不仅在户外大面积种植珍贵的菊种，还设置了9个立体景观小品，为游客们奉上一场美轮美奂的菊花秀。不仅仅是菊花，鲜花港精选59种花卉，以菊为主，搭配马鞭草、鸡冠花等，拼出一个个的艺术品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这里的门票60岁以上老人和学生呢，持证有优惠，80岁以上老人免费参观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

失了快乐，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 有年你开心啲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红。清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空气。你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。爱你我认识了快乐，他带我上很难得的一刻。快乐，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